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十一章。夏日转秋，落叶在风中翻卷，飘入到了校园的操场上。操场旁，一片浓密的绿荫，午后的阳光洒落穿过树叶的缝隙，化为了一缕缕，像是一个特别的秋后舞台。对莫凡来说，时间是过得很快很快。觉醒之后，这已经过去有两个月的时间了。这两个月时间，莫凡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坐在这棵树下冥修。第一天第一节课上，班主任薛木生就给所有魔法学生们上了重要的一课，魔法的释放。魔法的释放一共就只有很简单很简单的三个步骤。第一，明修。第二，把控。第三，释放。明修顾名思义就是全神贯注地去思考。人在闭上眼睛的时候，脑子其实却也在不断地浮想出各种画面。但如果什么都不想，并且不被干扰的时候，自己脑海是一片空无的。魔法师觉醒之后，他的这片空无世界里便会出现相应系的星辰。也就是说，现在只要莫凡闭上眼睛，完全不去浮想任何事情，让脑海达到一片如黑色宇宙般空无的时候，雷系星辰和火系星辰就会在这片空无的脑海中浮现。雷系星辰为紫色，看上去就像一片紫色的宇宙尘埃悬浮在那里，唯美迷人，绚丽多姿。雷系星辰内一共有七颗星子，这些星子们在整片小小的星辰里做无规则的运动，就像七个淘气的不听话的小孩，精力充沛地在里面跑来跑去。对于任何一个已经觉醒了的魔法学生来说，只要能够做到空无中浮现出星辰，并且看到星辰内孩子一样活泼发着光亮的星子，就算是完成了明修。可以说这第一个步骤真的很简单，而这两个月时间所有魔法学生被布置回去的家庭作业就只有这个明修。从吃完晚饭就开始明修，一直明修到精疲力尽便去睡觉。第二天白天的课上完后仍旧明修，明修到精疲力尽继续去睡觉。莫凡没有偷懒，他这样做了，做了整整两个月，包括周末他也在做着明修。很多次他都很不明白老师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布置一项这么简单的任务长达两个月。要不我自己先试试把控。莫凡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很熟练地进入明修了，于是想要开始下一个步骤。魔法释放的第二个步骤也很简单很简单。进入明修之后会看到星辰，而星辰内有七个活泼精力充沛无规则跑来跑去的星子。把控便是用自己的精神意念去控制这些星子，让他们安静下来，并且乖乖地停在特定的位置，连成一道星轨。星轨连成，魔法之力将由这道星轨传导到魔法师的身体里，化为真正的魔法释放出去。跑得还真快，让爸爸摸摸。嗯，莫凡开始尝试着与星子沟通，用自己的意念去把控星子。莫凡此时已经锁定了一个撒花的星子，尝试着让他乖乖地听话地停在那里。嗖，那颗星子无比高冷，鸟都没有鸟莫凡，宛如一个碰到怪叔叔的小萝莉，逃得飞快。我的天，这么傲娇，算了，换一个试试。 莫凡又开始去与另一颗雷系星子做沟通。小乖乖，爸爸在这儿，快过来，听话。嗖，第二颗星子一副遇到神经病院逃窜犯一样跑得飞快。莫凡又试了试其他几颗星子，一个样的，没有一个把莫凡当一回事儿。有几个甚至感觉到莫凡的意念在让他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跑得更快了。星子在旋转飞驰的时候，魔法力量是无法传导的，就好像是一根电线，电能在星辰内部，要想把电能释放出来，就要把星子连成一条线，传递到魔法师身体里。可惜这些雷系星子没有一个是听话的，不去碰他们还好，一旦尝试着和他们沟通，他们就跑得飞快，简直跟吃了500斤炫迈，尼玛根本停不下来。这要怎么搞啊？老子的雷印技能要何年马月才能学得会啊？莫凡一阵的蛋疼。雷霆系初阶技能正是雷印，这个技能应该是所有系初阶魔法之中最为实用的技能了，学会了并且熟练掌控，基本上是拥有了出类拔萃的战斗力。可惜呀，技能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雷系星子的活跃性相当高，要让他们停下来根本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事儿。现在我连一个星子都把控不住，要同时把控住七颗星子，路还真不是一般的长。果然，读书和学魔法一样，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天气转凉，厚厚的羽绒服已经取代了女孩们的短裙丝袜，不知不觉就到了南方没暖气就被冻成狗的季节。阿秋，天哪，早知道先翻火炎系妃子的牌了，没准这个冬天会好过一些。一大清早在天台上练习把控的莫凡骂了一句。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练习，莫凡已经可以把控四颗星子了。这个把控星子的过程怎么说呢，有点像高难度版的多米诺牌。也就是说，你要一口气将四张多米诺牌小心翼翼地放下，不让它们出现一点摇晃，就算成了一小步。一旦某个星子多米诺牌没有放好，牌一倒，一切从头来过。星子就是如此，首先你要去锁定一颗星子，用自己的意念去命令它静止，而让星子静止的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全神贯注，哪怕受到星子的精神反抗导致脑子一阵生疼，也要咬着牙挺住，更不能有一点点的精神分散。只要这样咬着牙，高度集中精神的去命令，去与星子做抗争，才能够让有些暴躁的雷霆星子乖乖听话，乖乖的悬停在那里。而让一个星子听话之后，还必须再分出一个精神来做同样的事情，让第二颗暴躁的星子也一样听话，牢牢把控住。假如不小心因为过度花精力在第二颗星子上，而没有继续用精力压住第一颗星子，刚才还很听话的星子马上就会飞走，顺便带走刚刚要听话的第二颗星子，让一切前功尽弃。之前就听老师们说过，把控星子的这个步骤是很难很难的，一方面操控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需要魔法师们拥有足够的精神力去消耗。像莫凡每天那样练习把控，把控失败一次，就会感觉整个人精神疲倦几分，一天最多连续练习2小时，整个人就会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耳鸣眼花，脑子一片混乱，这个时候便不能再明修或者把控了。说白了，练习把控是贼耗蓝的，一管蓝最多用2个小时。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 我们下集见。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十二章， 四颗了，我可以洗把控，难度更大了。哎呀，不知道这学期结束前能不能完成把这七个小混蛋全部把控住，连成轻轨来。话说起来，猴子说他现在每个星期最多只能够练习一小时的把控，多个五分钟就会崩溃。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可以练习两小时，难不成是觉醒双系的缘故？莫凡自言自语地说道。把控一次星子后来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的蓝量比猴子他们要多一倍。 每个魔法学生精神力都是有限的，每尝试着去把控一次星子，对精神都是一次损耗。以现在魔法学生们的精神力水准，貌似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够练习把控一个小时。凭空多出了一个小时的优势，再加上莫凡每天的努力，他的进度已经超越同伴同学很多了。哪怕是班级里最为出色的慕白，听他的狗腿子说，他也不过把控了三颗星子，七颗才修成正果，莫凡已经把控了四颗，并且有望在这星期之内突破五颗。看来觉醒双系提供给莫凡的不仅仅是可以开双号，连反沉迷时间都比别人长了，这可是完美的优势啊。 自己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指日可待了。 八点准时上课，第一节是妖魔课，负责教妖魔课程的老师正是隔壁班的班主任张建国。 莫凡啊，你怎么又迟到？就不能态度端正一点吗？你本来就天赋不如绝大多数同学，底子又特别差劲，还学得这么不认真。你看看我们班的赵婷同学，天赋雷系，天资聪颖，底子好，学魔法态度又好，别人现在已经可以把控四颗雷系星子，而你呢？我听说你火系星子至今还不会把控，火系的觉醒在你身上都要浪费了。 张建国一看到莫凡姗姗来迟，马上毫不客气地训斥了起来。莫凡不由得翻起了白眼儿，张建国老师真尼玛没完没了啊！几乎每节课都要提一下那个雷系的家伙。那所谓的赵婷同学正是那位在开学典礼上觉醒了雷霆系的小子。张建国每天都要挂在嘴边，纵然一副教育别人的表情，脸上也会流露出那掩饰不住的得意。 那家伙把控四颗星子了吗？老子已经六颗，就差最后一步了。哼， 莫凡暗暗不屑，却也没有倒出来，只是悠哉悠哉地走到了自己座位。 好，大家打开妖魔之书，今天呢，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述比较常见的妖魔。众所周知，妖魔分布在我们人类栖息的城市之外，对人类拥有绝对的攻击性，他们四处游荡，相互厮杀。那么一旦有魔法师要踏入野外，遇到一只独眼狼时，该怎么做呢？ 张建国已经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着课程。独眼魔狼，这是栖息在离人类城市最近荒野区域的一种妖魔。莫凡只通过书签和视频看到过大致模样，很凶残的样子。普通人是无法对付这种生物的，唯有魔法师才可以和他们战斗。当然，对于至今还无法释放任何一个技能的这群魔法学生们来说，一旦出现只独眼魔狼，那就是一场血腥屠杀了。独眼魔狼是妖魔课上讲述的重点，张建国已经花了一个星期在讲这种妖魔了，莫凡听得都烦了。现在莫凡凭借着自己独有的双倍时间修炼，已经将雷霆系星子掌控到六颗了，只要自己绝对集中精神，便可以让那六颗星子乖乖地 排列成星轨。问题是第七颗星子格外不好搞定，宛如一个贞洁烈女，软的不吃，硬的不从，让莫凡格外的捉急。就他娘的差这一步啊，嗨。 南哥，火系的修炼你进度怎么样了？ 张侯见莫凡坐下来，急忙问了一句。 老样子，莫凡随意地回答道。 火系，正如张建国所说，莫凡到现在还不能把控任何一颗火系星子，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学期他把精力全都投在了大防雷系上了。 不会吧，看来你基础真的影响到修炼了。我听说慕白那家伙已经可以把控四颗寒冰系星子了，假如他寒假再多努力努力，没准下学期他就可以完成冰系初阶技能冰幔的释放了。 张侯说道。 我知道啊。 大哥，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我跟你说，他和他的狗腿子赵坤三已经在谋划怎么给你点颜色看看了。 没事，让他们来吧。 莫凡现在脑子里全是怎么把控第七颗星子，其他事情一概当作空气。 唉，总之你小心吧，这学期马上结束了，下学期凡哥你可要加把劲儿啊。要是下学期期末魔法释放考核你完成不了，校导可能会找各种理由把你劝退的。 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莫凡隐隐约约感觉到第七颗星子要被自己的诚心感动了。 妈的，修个炼搞得比伺候女神还难，没日没夜的问候沟通，哼。 莫凡一边抱怨一边往学校外边走。这一整个学期莫凡几乎没有出过校门，每天两个小时的把控练习，练习之后十个小时的明修，接着就是上课吃饭睡觉，没有一天停止过。不管怎么样，这学期还是结束了，学生们领了寒假任务之后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走出校门，莫凡几乎下意识的要搭上公交车往自己家回，但回过神的时候他顿时一片茫然，差点忘了老爸已经把家给卖了，自己基本上等于无家可归。老爸莫家兴多半还在开车，没地方去的莫凡想了想，是时候去小姑那里一趟，看望一下心下了。怎么说都有快半年没有看到心下了，不知道他在小姑那里过得怎样。直接去他学校接他吧。莫凡搭上了公交车，朝着另一所中学而去。坐在车上，莫凡闲来无事，继续开始练习把控，看看第七颗星子会不会乖乖的就范。不同系的星子，不同的星子都有不同的脾气，有些比较好哄骗，莫凡只要花几个晚上多些花言巧语，多半就能够让其乖乖听话，但有些就格外暴躁，难以触碰，搞不好还会遭到精神反噬，那种反噬会带来很强的精神刺痛，对精神力的消耗会徒增好几倍。莫凡没搞定的这第七颗星子就是属于暴躁型，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跟姑奶奶一样难伺候。好在最近双方关系明显突飞猛进，暴躁的星子慢慢地表现出愿意听话的情绪，不然莫凡真的要哭了，花在这第七颗星子上的时间都快一整个月了。 来来来，列队报数。 莫凡沉静下来，全神贯注地开始再一次尝试七颗星子同时把控。第一颗星子最为听话，毕竟也是每天爱抚出来的，莫凡一声令下，这颗活泼的星子马上就停止了活动，滞留在星辰的最中央位置。第二颗星子显得有几分小倔强，很不情愿地马上尾随过去，与第一颗星子排列在一起。紧随其后，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非常听话，屁颠屁颠的就跑到队列上了。好啊，就差最后一颗了。 哼， 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十三章，莫凡意念高度集中，所有的精神力都集中在第七颗星子那里。第七颗星子在星辰内高速地飞驰着，听到莫凡的意念呼唤后慢慢地停了下来，带着几分不耐烦，带着几分不快地慢慢地归入到星轨当中。 God boy, God boy。 莫凡看到第七颗星子有要收服的趋势，顿时小激动了起来。假如前六颗星子是汪星人，一喊他们就乖乖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话，那么这第七颗星子就是喵星人，尼玛浑身上下都透出了猫的那份高冷和不耐烦。哼，既然你要我静止，我就勉为其难地配合一下吧。 缓慢的，缓慢的，第七颗星子终于静止了下来，与其他六颗星子排列在一起。刹那间，绚丽唯美的星辰之内多出了一条惊艳迷人的星轨，这道星轨呈现出了雷霆的紫色星能，以第一颗星子为媒介，宛如流星拖出了长长的紫色瑰丽尾巴，顺着其他六颗星子飞逝而过。星轨城魔法线，坐在公交巴士最后端，穿着黑色衬衣的莫凡身体周围忽然缭绕出了一道曲线的轨迹，紫色的星辰轨迹一闪而过，带给莫凡浑身一种说不出的力量。雷印，是雷印。莫凡心中狂喜，忍不住要仰天大笑。滋滋，右手上宛如一条蟒蛇在手臂上缠绕，紫色的雷印之力就蓄在莫凡的手上，只要莫凡手一挥冲，必定化为一道雷电狂印飞出巴士的中央。 我的天哪，魔法师，是魔法师 还是雷系魔法师？我怎么感觉浑身发麻？ 巴士内传出了一片惊呼之声，刚买完菜的老大妈，做完运动回家的老头，低头玩手机的少女，以及正在用一只手猥亵手机少女的色狼，全都惊愕无比的看着最后坐的莫凡。 大法师，我下次不敢了，我下次不敢了，求您放过我呀，我永远不知泰山。 忽然，那个猥亵少女的中年瘦男吓得跪倒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向莫凡求饶。中年色狼以为这位年轻的魔法师是看到了自己猥琐的行为才动怒开启雷霆之力的，这雷霆之力相当可怕，整个车厢的人身体都被那股雷之力震慑得浑身发麻，尤其是那个猥亵少女的色狼，他的手都麻痹得快没有知觉了。 饶你一条狗命，下次再让我看到你，直接把你的手给废了。哼。 莫凡豁然地站了起来，气势凛然地俯视着那个色狼道。 是是是，下次绝对不敢，下次绝对不敢。 说完，色狼已经趁着司机停下车来的时候，连滚带爬地逃出了车子。周围大妈大爷们马上报以赞许，几个显然还只是初中生的少年便向莫凡投出了崇拜的目光。 妈妈，哥哥好厉害哟，我以后也能够像他这么厉害吗？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童拽着妈妈的裙子弱弱地问道。 魔法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尤其是雷系的魔法师。 莫凡发现自己的魔法已经引起了整车的轰动，为了避免被找麻烦，莫凡匆匆忙忙地下车了。到了路边，莫凡的心情仍旧没有平静下来。我勒个去，太尼玛帅了，嘿！ 回想起刚才手臂缠绕雷之印，随手一挥就可以灭掉一个人的恐怖感觉，前所未有，宛如梦境啊。 这就是魔法？这就是魔法，嘿！ 莫凡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哪怕刚才那个雷印其实并没有释放出去，但莫凡已经感觉到了雷霆之力的威力。他们从自己身体涌出，他们可以随意让自己掌控，他们可以给自己带来从来没有想过的力量。全车人投来的那份尊敬，跪在地上吓尿求饶的色狼，还有手臂上缠绕着雷力的神奇，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畅快和不可思议。 哦，哈哈，雷印我已经学会了，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现在看你们谁还能挡我，什么慕白，什么赵婷，都得给老子跪舔。 仅仅一个学期，莫凡就掌控了雷印。事实上，学校给予学生们的时间是一年，从开学到现在学期结束，莫凡一共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这个速度要是公开，全班同学和老师，乃至全校同学和老师，估计都得傻眼。貌似前不久，妖魔课老师张建国还在各种吹嘘，他的得意门生黄明凯已经可以把控4颗星子，慕白也一样是4颗星子。 哈哈，老子都已经释放雷印了，慕白你这绿茶男，怎么跟你爷爷我斗呢？ 这雷印还只是持在手臂上就能够感觉到那股雷霆之力欲飞驰而出，真不知道完整的释放出去会是怎样一副情形，光想想都尼玛有些叫人激动啊。 哈哈，深呼吸深呼吸，不能像个二货一样在大马路上笑啊，要镇定点儿。现在自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师喽。 莫凡其实很想再使用一次雷印，不过刚才在完成雷印之后，他感觉到身体有一种很空荡的晕眩的感觉。 这应该就是老师所说的精神力消耗吧， 莫凡自言自语着。一般而言，练习把控的时候，莫凡可以维持2个小时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精神才有疲惫的感觉。刚才自己在公交车上最多练习了把控20分钟的样子，却由于雷印的完成瞬间，感觉充沛的精神力被抽空了一样。这一点莫凡还是能够理顺的。练习把控的时候，只要不形成完整的星轨，一般是不会消耗太多的蓝量，可如果连成了星轨，将星辰之力传输到自己身体，并且达到魔法真实效果的话，基本上大半管的蓝就去了。以前没当过魔法师，传奇啊，英雄联盟什么的总玩过，一个道理一个道理的。带着愉悦的心情，哼着小苹果，莫凡朝着名门中学走去了。名门中学是一所女子中学，属于私立的中学，里面聚集着全下城最水嫩最时尚的少女们。和别的中学有所不同，这里没有死气沉沉的魔法理论教育，更没有一群只知道考试的魔法书呆子，他们这群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家庭魔法背景的少女们，懂得的东西要远远比9年义务魔法教育走出来的魔法学生们更加的多。比如说，一些带有魔法力量的魔器配饰就常常挂在他们胸前，和这群一出身就挂着可以温养精神力的魔器的魔二代、法二代，莫凡这种小呆瓜自然得一步一步的攀爬才行。校园周围小道上都挤满了豪华轿车，正值放学高峰期，莫凡很清楚心下的脾气，他会绕开这些攀比轿车级别的少女们，走那条属于他自己的胡同小道，闻着窗台边住户们自己种的小青竹的幽香。莫凡绕开了正门，打算去胡同小道那里堵截。静候这位邻家妹妹夜心下。胡同小道走的人不多，莫凡穿过了别人家的院子，步入到这个熟悉的小道胡同里。世界变了，但这座熟悉的城市一点都没有改变，熬过了冬季的小青竹也还在住户的窗子边摆放着，想来夜心下应该也没有变吧。 我是慕凝雪，喜 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十四章，莫凡站在巷子中央，背靠着墙，宛如一个伺机敲诈路过的小学生游戏币的小流氓，眼睛时不时的看一眼胡同口，心里想着给即将往这里走的少女一个惊喜。谁知好半天那个倩丽的身影都没有出现，怎么还不来啊？莫凡这个 pose 都摆得有些酸了，稍稍闭上眼睛，莫凡几乎一种习惯似的要进入明修。忽然莫凡感觉到胡同口通往小山的方向上传出了一些嘈杂的声音，这些声音正常情况下是会被胡同的高墙给隔绝的，但不知为什么会传入到自己的耳朵里。莫非明修的附带效果是感知能力也变强了？带着这份好奇，莫凡朝着通往小山丘的方向走去。一走出小胡同，面向小山的位置一下子豁然开朗。其实这座山的正对面大概有一公里的距离，山脚下就是自己那个刚卖掉不久的老屋。山丘下有一座小小的草坪，草坪布置成小公园的模样，在靠近风口的位置有着一座缠绕着一些冬藤的木秋千，秋千笔直地垂下，没有一丝丝的摇晃。静止的秋千上坐着一个黑色瀑布长发的少女，冬季里的风正拨乱着她的发丝，露出了一张白皙饱满的精美侧脸，长长的睫毛，精巧的小鼻梁，玉润粉密的唇边。她注视着前方，安静的就像融入到了这幅冬季的秋千画卷里的一朵娇莲，凄凄楚楚，却独自绽放着自己独特的气质与芬芳。莫凡步伐突然停住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喜欢这样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静静地坐在某个地方，心里就会莫名地涌起一股暖流，流淌到自己心底，然后不由自主地浮起嘴角。不过片刻莫凡感觉到不对劲儿，他的眉头一下子紧锁了起来，快步走向了那个坐在秋千上的清雅少女。那位少女也感觉到有人走过来，当她看清莫凡的脸后，脸上并没有一丝惊讶，只是很温雅地笑了笑，就好像她知道这个人会来，而自己只是在这里等他。 莫凡哥哥， 女孩甜甜地唤了一声。 又是那般狗东西，对不对？ 莫凡走了上去，脸上隐隐有一股怒气在缭绕，心下没有说话。 今天我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们，一群败类。 莫凡怒气翻涌着，目光往山丘上的阶梯望去。 他们人很多，算了吧。 心下摇了摇头，想劝莫凡把情绪压下去。 不可能就这么算，我跟这群人渣没完。 莫凡不再多说，顺着阶梯就往上登。坐在秋千上的心下想要拉住莫凡，可莫凡已经怒发冲冠地朝着山上走去了。心下知道莫凡的脾气，很早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因为自己的事情跟附近那些小流氓小地痞打架，每次都是一个人打好几个，一身的伤回来，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这次找自己麻烦的人并非是一些小流氓地痞了，他们显然辍学已久，在这一带混的青年，号称是青雄帮，专门给附近这群有钱的富家少女们做打手，看谁不顺眼就踩踩。这会儿他们那边至少有五个人，其中有两个都是身体强壮，块头要比莫凡大上许多。莫凡这要上去找他们，肯定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山丘小亭， 我说许兵啊，我们这样搞会不会很没有风度啊？ 一个嘴里叼着一根烟，手上拿着扑克牌的青年说道。 怎么会没风度？我第16次真心诚意地向他表白，让他做我女朋友。我现在在这亭子里打打牌，给他一些考虑的时间，怎么了？ 那个叫做徐冰的青年说道。徐冰脖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青色纹身，穿着短夹克的缘故，这缠绕了半个脖子的纹身就显得非常显眼，一看就是不好惹的角色。 就是啊，他要是拒绝直接走就好了。王炸，给钱给钱啊，炸弹翻倍。 坐在另一边一身牛仔破洞装的青年说道。 我晕，你这狗食晕。 哎，再打几轮，再打几轮。打到天黑，就不信那小妞不慌。 徐冰眯眼睛，一副很享受这种霸道总裁的感脚。对付女人嘛，就是要这样强硬一点。女人天生就是害臊，不强硬一点，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心下那女孩真是越长大越水灵漂亮啊，看的人直流口水。有人竟然说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今天就把这姑娘拿下，看谁还多嘴一句。 哎，对了，我记得小妞还有个哥哥，挺烦人的。 牛仔装青年说道。 战斗力不足五的渣渣，除了有点骨气之外，就一个人肉沙包，随便做随便打。 徐冰毫不在意地说道。 是啊，以前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现在我练出了一身肌肉，分分钟完爆那东西。 话说徐冰啊，你是不是口味重了点？这小妞虽然长得好看，但能不能那个还是另说啊。 叼着烟的青年说道。 我也觉得 这女子中学漂亮妞多着呢，神傻钱多，随便恐吓一下不是手到擒来，何必纠结这么一个。 你们懂个屁呀、这叫做品味。 徐冰狠狠地瞪了这群人一眼，正不爽这群人品味低的时候，徐冰一抬头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的少年寒气冰冰地朝着这个亭子走了过来。 哎呀，这货有点眼熟。我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小子不就是那小妞隔壁家的哥哥吗？好家伙，早就想收拾你这个三番五次阻碍我泡妞的东西了，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哥几个今天都在，就给你好好尝尝被围殴的滋味，让你以后还敢不敢做出头鸟。兄弟们，抄家伙。 徐冰忽然站了起来，目光与莫凡那双冷眼对接。牛仔装男、吊烟青年、头戴男、羽绒服男刷的一下站了起来，四下往旁边看了看。 哥，我们没带家伙。 吊烟青年凑到徐冰耳边弱弱地说了一句。 他妈的，对付你这小东西还用家伙吗？给我往死里打，赵坤三兄弟都吩咐了，打残了算他的。 徐冰一巴掌盖在多嘴的小弟脑门上，愤怒地说道。吊烟小弟一脸委屈，明明是你自己说抄家伙的，原来就是一个场面话。 既然是赵坤三兄弟吩咐过的。 羽绒服男一下子就把羽绒服给脱了，露出了白色的背心，一身夸张的肌肉爆了出来。莫凡用看畜生一样的眼神注视着这五个所谓青雄帮的杂碎。 哼，小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像你妹妹这样的女的，我徐冰能够看上她就是几辈子的福分了。你以为每个人都像我徐冰这样不介意她是一个残疾人？像这种残疾人还有什么好装圣女的？有人要就赶紧烧纸拜佛了。 徐冰指着莫凡，顿时原形毕露。这些年徐冰的耐心也早用光了，不看看他徐冰要相貌有相貌，要势力有势力，在这一片广池区怎么也是个人物。叶心夏跟了自己以后，好歹也能够吃香喝辣，小弟跟前跟后啊。 就是，别那么不识抬举， 现在乖乖叫一声妹夫，我们就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啊，对你下手轻一点，给赵坤三和慕白一个交代就行了。要是再倔，那就打断你的腿，让你陪他坐轮椅去。 白色背心的健身男说道。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十五章。听完这番话，莫凡的胸膛剧烈的起伏着，他看了一眼亭子，亭子中央正放着一个孤零零的轮椅，轮椅上是散乱的扑克牌。原本看到这些人渣把叶心下的轮椅当成打牌的桌子时，他已经愤怒至极，此刻在听到徐冰那极大侮辱的话语，莫凡感觉自己胸腔要爆炸了。残疾人，残疾人，我莫凡发过誓，谁敢再这样说叶心下一句，一定会让他后悔这辈子投胎做人的。 别跟这小子废话，揍他丫的。 哎，我一个人就够了，哥几个一边看着。 白色背心的健身男开始抱拳，发出了咯咯咯的响声。莫凡就那样看着他们，眼神冰冷到了极致。这些市井混混并没有留意到的是，在他那双瞳孔之中正映射出了一道紫色雷怒的轨迹，蕴藏着庞大雷之力的星轨正在莫凡的怒火下化为了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 你们真的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你们宰割的莫凡吗？ 一股躁动的力量在莫凡周围的空气中跃动着，他们就像是一个个全副武装却又等待将军命令的士兵。 正好让你们这般畜生不如的东西尝尝雷的滋味。 怒语从喉咙当中口出，这一刻七颗星子连成一线，化作星之轨迹，将整个雷系星辰之中的力量全部灌输到了莫凡的右臂上。只听刺的一声，一道触目惊心的雷弧如同蟒蛇一样在莫凡周身一闪而逝。下一秒，空气中那些躁动的雷元素疯狂地聚集在莫凡的右臂上，发出了刺耳的鸣声。 我的天哪，这什么？ 哎呀，为什么他身体周围像是触电一样噼里啪啦呀？ 这小子，阿天，他是一名魔法师。 徐冰终究是这班人中最见过世面的，法师一词更是呼之欲出。他们确实是一群广池区非常有名的混混，但混混依旧也是靠拳打脚踢，在一个真正的法师面前，他们连渣渣都不如。 他怎么可能是魔法师？ 徐冰一群五人被眼前这震撼无比的画面给吓尿了。在他们而言，一拳把树打出一个印儿来，那就是混混里面特牛叉的存在了。何曾见过一个大活人身上被噼里啪啦响的电弧所包裹呢？方圆几米都像是一个被破坏了的高压电区，无形的力量压得他们浑身都在发麻。 雷之力，雷焰， 一切的仪式完成。这一次莫凡是真正完成了初阶技能雷印，手臂豁然举起，掌心向上，所有在周围空气中跃动的雷电之弧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就像一群穿着紫色铠甲的元素武士正得到军令，豁然拔出武器。 给我灭了他们！ 怒气万丈，莫凡完全凭借着一种本能感觉在支配着这些服从自己命令的雷电之力，手掌猛握，一道道呈现弧状的雷元素彻底释放，他们疯狂地朝着站在最前面的徐冰、健身男所在的区域窜去。雷弧从高处砸落，每一道落下不仅如同巨型力量的鞭子一样将徐冰和肌肉健身男抽打在地面上，更是在地面上打出了一条条如蛇一样的印记。滋滋滋，徐冰与肌肉健身男整个被击趴在地上，刚才还人模狗样，却在雷印鞭落下之后瞬间背部皮开肉绽，外焦里嫩。他们想要惨叫，可是连惨叫的声音都发不出，雷之狂印附着的力量如同一条条小小的蟒蛇在他们身上窜动着，每窜动一次就可以看到徐冰和肌肉健身男剧烈痛苦的抽搐一次。扑通的一下，感受着这可怕如魔鬼的力量，叼烟的青年吓得跪倒在地上，浑身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 穿牛仔的那个混混整个人呆若木鸡，都变成了一尊雕像。 头戴帽子的那个人虽然是站在那里，虽然是没有被雷印击中，可他的牛仔裤筒已经全湿了， 全都滴到了他的鞋子里。山丘亭子紫色不可思议的能量在一闪而逝的耀眼与绚丽之后迅速的消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的味道，周围的植物出现了黑状，地板上躺着两个人，还在剧烈的抽搐，那模样惨不忍睹，哪里还有刚才不可一世的广池一霸的模样呢？另外三个人已经吓得失常了。 大哥，莫凡大哥，看在我们也是一个地区长大的份上，就找我们一命吧。我们再也不敢了。 燕南已经吓得魂儿都没有了，在他眼里，眼前这个16岁的少年简直比噩梦里的魔鬼还要可怕。 您是尊贵的法师，就不要和我们这群人渣一般见识了，求您了，不要对我们出手啊！ 牛仔裤男子声音发抖地说道。看看徐冰和肌肉男那样，太恐怖了，牛仔男可不想变成那样。那一股子怒火伴随着这雷印的彻底释放，也在莫凡的心底终于慢慢地平息下去。看了一眼惨得不能再惨的徐冰和肌肉男，再看了一眼吓傻的另外三个人，送他们去医院吧。莫凡气平了下来。事实上，连莫凡也没有想到雷系初阶技能雷印的威力竟然这么大，这应该是自己真真切切的第一次完整释放吧。倘若自己掌握的再熟练一点，准头再控制好一些，并且在释放的时候没有那么一丝犹豫散了力量，恐怕这一掌雷印下去，直接就把站在一起的这五个人全都给轰死了。也还好没有出人命，不然事情就闹大了。 是，我们这就滚。 牛仔男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师怒气消了，简直跟获得了新生一般。另外两个人也不敢多想，急急忙忙扶着两个在地上已经瘫痪的人，结果刚触碰，残余的电弧窜入他们手臂，吓得他们一阵哆嗦。叫救护车吧，医药费你们自己解决。莫凡冷冷地说道。 这就叫。 莫凡气已经消了，事实上心头还有一阵难以掩盖的狂热，但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杀神的做派，怎么可以在这几个傻屌面前流露出自己那欣喜若狂的样子呢？走到亭子里，莫凡将那些牌从轮椅垫上扫去，扛起轮椅便顺着阶梯往下走去。那三人还在心有余悸地看着莫凡，忽然莫凡一个转身，三人吓得急急忙忙后退。 对了，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他们自己偷电出的事儿。我是法师的事情，你们要是敢传出去，我就叫你们这辈子永远闭嘴。反正我听说，警察也不怎么为难得了失手杀人的法师，尤其是自己找死的去挑衅魔法师的社会败类。 莫凡想起了什么，回头叮嘱了这几个人一句。那三个人点头如捣蒜，听话的不能再听话了。 赵坤三和慕白那里，我想以你们的智商不会不知道怎么说话吧。 莫凡潇洒走人。 我们没蹲到你。 行，算你聪明，这次的事情算过了，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我的能耐你们见过了。 啊，是，莫凡大哥慢走，你慢走啊。 三个人点头哈腰，又敬又怕的。莫凡点了点头，扛着轮椅潇洒走人。先狠狠地给这班孙子一棒，再稍微给他们一点甜头，莫凡相信这几个家伙已经不敢造次了，更不敢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一点半点。这边他魔法是一个已经可以释放技能的雷系法师，那边一个还在学徒级别的冰系慕白，相信这几个家伙有点脑子都明白该怎么站队。不过莫凡也清楚，这五个人只不过是慕白和赵坤三的马前卒，到时候还是要这俩鸟蛋好看。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